第十四集，你看起来不太开心。慈善晚会上，很多明星都贡献出了一些东西做拍卖，拍卖款用作善款，捐助乡村学校。少群给足了李化面子，把李化自己设计的一件 T 恤以20万的高价拍下。李化在台上笑颜如花，不时朝少群投以眼神致意，瞎子都看得出来两人有暧昧。但是温小辉知道，哪怕是李化这样的一线女演员，哪怕她有比少群大9岁这样的爆点，就算她公开向少群抛媚眼，也没有媒体敢报少群的花边新闻。温小辉有些羡慕李化，他虽然不怎么喜欢双，但少群这种魅力四射的男人，是个 gay 都想睡他一回。尤其是圈子里零多一少的，少群绝对是金字塔尖儿的，不风流都有点浪费了。 我们家画画好美啊！ 坐在他旁边的几个造型师眼神都不太对劲，克制的就是不吭声，有的干脆翻白眼。瑞文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。拍卖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共筹集到了400多万的善款。拍卖结束后是酒会，也就是实际上整个晚会最有价值的社交时间。瑞文拉着温小辉朝李化走过去，李化挽着少群的胳膊，笑意盈盈地正和一个名导演聊天。他的余光瞄到了瑞文，但没怎么在意。瑞文自来熟地站了过去，一点都不尴尬。 花花，你在这儿啊？哎，王导您好，我是巨星工作室的瑞文，上次在横店见过您的，您贵人多忘事，肯定不记得了。哎，这是我的名片。 王导您好。 哎，你好。 王导接过名片，看也没看就塞进了口袋里。瑞文又转向少群。 少公子好。 您好。 温小辉也对着少群叫了一声，少群点了点下巴，算是听见了，但根本没拿正眼瞧瑞文和温小辉。温小辉心想，这少公子可真是表里如一的拽啊。瑞文拿出名片，执着地递了过去。 少公子，有空光临一下巨星吧，画画的造型也一直是我在做的。 嗯。 哎，那边有朋友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过去了。 瑞文给自己搭完梯子又搭台阶，非常自然地把温小辉拉走了。温小辉回头看了少群一眼，李化亲昵地挽着他的手，而他的手却插在口袋里。虽然温小辉做不来什么心理学解读，但他感觉少群的姿势透着一股冷淡。 看什么？还没看够？ 随便看看。 也就只能看看了，这位太子爷眼光高着呢，不是顶尖的姿色入不了他的眼。 哦。 温小辉稍微有点不爽，就他这脸蛋居然都不拿正眼瞧，少群多半是瞎吧。晚会接近尾声，陆续开始有人离场了，两人也随着人流走出了酒店。刚坐上车，温小辉就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他拿出来一看，是罗总打来的。温小辉皱起眉，不太想接，但是瑞文的目光已经瞄了过来，显然是看到了，他无奈只好接起电话。 喂，罗总你好。 AD 啊，你在哪儿呢？ 在车上呢。 你和瑞文怎么溜那么快啊？咱们去喝两杯吧。 不好意思啊罗总，今天太晚了，我得回家了，不然我妈该说我了。 你看你都已经工作了，还像个小孩子吗？哪有男人怕妈妈的。 我妈特别凶，我是真有点怕，不好意思啊罗总。 瑞文在旁边给温小辉使眼色，温小辉假装没瞧见。罗总有些不太高兴，但也没办法，客套两句便挂了电话。通话结束后， 温小辉感觉瑞文的目光正甩在他脸上，眼神不太友善。温小辉心里一阵不满， 你又不是小学生，拿这种借口应付人。 我不是应付，我妈真的管我特严， 真服了你了。 温小辉沉默不语。瑞文指着车的挡杆， 你看看这个，低配是牛皮的，我改成了鹿皮包樱桃木，光这一个挡杆我加了18000，刚好是你现在一年的工资，整车光内饰我就花了35万。卢卡成天在工作室里显摆的东西还比不上我的内饰贵，但我在这一点上还是很欣赏他，因为他是15。 15你妈逼呀！ 卢卡确实比你聪明多了，可惜他的聪明没体现在才华上，长得也一般。小辉，我是真的有心要培养你，但你不会以为在这个圈子里有才华就能吃上饭了吗？全中国这么大，10几亿人，最不缺的就是人才，凭什么有的人能成功有的人不能？你不会以为人人都有爹可以拼吧？多少有才的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就在眼前，你难道还要往外推啊？ 瑞文，你说的道理我懂，但是我做不来。 瑞文嗤笑一声，不再说什么，转过头去看窗外了。这里非常安静，司机从头到尾都像个机器人一样不说话。温小辉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，想着这一天发生的事情，忍不住在心里叹息。他爽了雪梨姐的约，精心打扮一番，拼命想要融入这个其实跟他格格不入的地方，见识了一群他连巴结都巴结不上的人，然后发现自己的老板想把他卖了讨好投资人。这一系列的事情让他除了厌恶再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了。这跟他想象的不一样，不，也许是因为他只想象了光鲜亮丽的那一面，却没有想象背面的阴暗压抑。他以前不耻卢卡为了一辆车跟人睡，却佩服瑞文的成就。其实说白了，两人不过是出卖自己的价格高低之分罢了，这跟他想要的成功根本不一样。要靠陪老男人睡觉换取的机会，他宁愿不要。 谢谢瑞文。 瑞文没把他送回家，而是把他扔在了地铁口。温小辉走下地铁，看着左右两边背道而驰的地铁道，一条是回家的，一条是去洛邑那儿的，他决定哪辆车先来就去哪儿。耳边很快传来了地铁的轰隆声，温小辉闭上了眼睛，心里生出丝丝的期待。睁开眼睛，地铁停在了他的左侧。门打开的一瞬间，他大步走了进去，并掏出手机给他妈妈发了条短信。 妈，太晚了，我去同事家睡了。 到了洛邑家门口，温小辉按响了门铃，很快大门从里打开了。 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 太晚了，懒得回家了。 进来吧，晚上还有点冷。哇，小辉哥，你今天真帅啊。 今天光化妆就化了一个小时，皮肤绝对找不到毛孔。 吃过了吗？肚子饿吗？ 饿死了，晚上净喝酒了，谁都不吃东西，害我也不敢吃。 我给你煮点馄饨。 来来来，我先去换个衣服。 温小辉回到卧室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虽然穿着一身价格不菲的衣服，可脸上的疲倦连粉都遮不住。穿上这套衣服时的兴奋已经被磨得干干净净，他现在只想换上舒服的睡衣，好好吃顿饭。下了楼， 洛伊已经煮好了馄饨在等着他。温小辉坐下来就闷头开吃，活像三天没吃饭似的。 有这么饿吗？慢一点，别烫着。 洛伊，你不问问我今天晚会怎么样？ 你看起来不太开心啊。 我认识了不少人，有明星，有导演，也有大师级的设计师、造型师。 那很好啊。 好什么呀，我认识了人家，人家肯定转头就忘了我是谁。 慢慢来，早晚你会让所有人记住。 我今天做了件很不地道的事儿。 怎么了？ 温小辉没把罗总的事情说出来，因为他觉得这种事儿不该跟小孩说，但他说了雪梨姐的事儿。 嗯，这件事确实不妥。你等三天，等他消气了，给他打电话道歉。 我后悔了，今天的晚会真没什么意思。 总要经历过才知道有没有意思啊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有些事啊，可做可不做的可以不做，但跟人约好的事，能不爽约就不要爽约。 你又开启人生导师模式了。